起，好想睡醒，没有负担你，感情有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 你我眼底。